相信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您看到的是视频的话，就看到哦，棒棒棒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怎么这么的奇怪？ 哪天的主题不奇怪 啊？这就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说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位嘉宾，他又是怎样的风格呢？我们还是闲话少说，先让他跟各位打个招呼，来见面啦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子恒，叫我六六就行 啊，六六， 对， 这个跟你的名字根本不搭边哎。 为什么叫六六？ 因为其实这个是渊源，是因为我大学时期那个老师的名儿把我写错了，太糙了，就只点儿了一下，袁六。啊，大家从此以后 圆六点儿， 对，就叫你六六吧，行， 好 啊，这个名字很好记啊，而且我相信他这么一打招呼，发现哎，是一个很健谈、很阳光的这样一个男生，所以说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好玩的内容呢？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啊，还是跟往常一样，先通过声音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嘉宾吧。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我们的袁六六 我们的袁子恒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 叫做我以为， 一起来听 吧。嗯哼，对， 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就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 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奇迹会发生，它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我以为我够坚强，却输得那么绝望。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 今天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袁六六，我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直接叫六六好了。对 对，来自于六六啊，这个叫做我以为，原唱是来自于品冠。 哇哦，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我感觉六六很享受自己在唱歌的过程，而且 很动情。 对，很动情，里面饱含着深情。在结束了之后呢，还哇哦自己哇哦了一下，我感觉真的是不是很酷的感觉。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首歌我很早就听了，每次听就每次唱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觉得这次唱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想到了什么画面？ 我会想到马上过圣诞节了。这首歌的一开始就是明年一起过圣诞节，这么多圣诞节，大家今年的圣诞节明年还不是同样的人陪你一起过呢。我觉得 大家一起玩，一起过节。 对，又触发了一些 新 的感受哈。 对，因为这首歌它原版之前会有一小段的那个人声的对话。 对 对，这确实感觉还是真不错的。 没错， 很应景啊，我发现 是很应景。而且为什么刚刚说他饱含深情呢？我觉得跟他的专业也有关系。 为什么？ 其实他是一个演员。 诶， 是不是？ 不是名专业的歌手。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哇哦一下？他不是。 哎，你为什么要哇哦一下？ 因为我的眼睛很圆。 演员啊， 演员啊， 所以他呢是演员，今天来我们节目跨界来挑战新歌声。 所以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六六，叫做我以为。如果大家想看一看今天这位小哥哥的长相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没错。 哎，那既然是演员呢，我们是从事着影视剧方向还是舞台剧方向的？ 就这两个方向 都有， 都有，但是现在偏影视方面一些， 开始向影视发展了。 对， 其实这两个方向区别还是有点大的。因为舞台上它可能现场的一个张力，就像我们在做直播一样，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的这个用的力度啊，感情的处理是不是都不一样？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在舞台上和你在影视剧里的表现，它其实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是，如果说我在舞台上，我可能连续两个小时我都要保持在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我影视剧啊、电影啊、电视剧这些，我可能一段一段的词，我一大段的词儿，我可能只要录这一句，我可能需要后期剪接啊，再给你后期的制作啊，然后才给你上映。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舞台剧更多的是你在这一整个戏中间，你必须要沉浸在你那个规定情境内，就你不能断。所以这两个它无论是台词的收放啊，还是 对镜头感啊，对着观众的交流感啊，他都要收放一些跟不一样。 嗯， 对， 好的演员就要收放自如啊。 对， 哦，那之前有参与过怎样的剧目？ 参与过。从最早从大三开始出来就开始拍戏了，就已经最早的是 接戏无数， 对，不能说无数吧，就有一定的就了解嘛，就那时候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去学习的一个心态。那个时候合作的演员有现在的王鸥，还有陈浩民，樊少皇，还有后期的有刘敏涛 啊， 刘佩琦啊，王志飞，还有我们以前的安徽卫视的一个主持人，也是就是在我们在那个安居里面也合作过，他叫李晓峰。是还有一个钟楚曦，他们在芳华里面就特别厉害，然后还有现在比较红的梁靖康就 其实合作了很多的老师。 对，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敏涛老师。 哦，刘敏涛老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会印象深刻？ 对，就是我当时是因为我学的是影视戏剧表演方向，我在大学里面实践最多的我是要站上舞台，但对于真的面对镜头的时候，我可能就表现的跟就不一样，它毕竟是有区别，你就要更收着来一些。但是呢，我就可能会因为学影视戏剧表演的这方面呢，可能第一次登台都会有一些大家一看就是，哎，你是学你舞台剧出身的吧？我说为什么？他们说会起个范儿，会让你觉得，哎，我要开始演了，会让大家觉得，哎，我要开始进入这个。其实真正的在影视里面我去表现的时候，我正儿八经的是我站在那儿，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没有告诉你我任何时候开始，我都已经在开始了。就是他这种自然的自如的这种状态，是在我在刘敏涛老师身上学的最大的一个最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他给我感觉，哇，我当时是，哎，开始了吗？哇，他已经在那个角色里了。 没错哈，跟很多老师去合作的同时，也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历练和学习。 人生何处不是戏呀？ 对。 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句话。 对，是的哈。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表演了。 你指的哪方面的表演？ 你想要哪方面的表演？ 我们是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是给大家带来这种更这个表演专业方向？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都可以要。只不过就是现在我们交给六六吧，六六你想先去做一个自己专业上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舞台剧和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剧目当中的区别，还是想先唱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挑战。 先唱歌休息一下。 那我们直接来吧。 好，直接来是吗？其实今天在我们就是节目开始之前，为我们所有人准备了一个稿子啊，但这稿子其实是随机去找的，也是跟歌曲相关的，一首呢叫《我的滑板鞋》，一首叫做《学猫叫》。 学猫叫。 对，但是呢，我们用台词表演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两首歌曲啊，处理一段就行了。对，就处理其中这个高潮部分的一些段落就可以了。 好的， 你觉得这个挑战可以吗？六六 可以，必须的。 好嘞，那我们期待你的表现啊，开始你的表演。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设定一个情节？ 对，可以 设定一个情境。在 我们找一个 BGM 好不好？ 好，找一个 BGM。 你想哪种状态的？ 二泉映月。 哇，可以可以可以。 What? 好，那我们就用二泉映月作为 BGM， 然后同时呢，我们挑战的就是剧本朗读之两首歌，一首呢是《学猫叫》，一首呢是《我的滑板鞋》。六六打算从哪首开始？ 咱们先从《我们一起学猫叫》。 哇，好 Q 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悲伤版的《学猫叫》。 好的。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 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好悲伤的。 对，就是好悲伤啊，这个猫真的， 这个猫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 对， 我觉得 是可能年岁也有点大了，然后可能遭遇了一些变故，生活中的变故啊。好，你要不要现在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还在沉浸在刚刚那个情境当中。 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现在也可以舒缓一下自身的情绪啊，因为 太悲伤了。 对，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么接下来仍然是一个悲伤的追梦的故事，那就是关于某人的滑板鞋。 所以我们还要用二泉映月吗？ 所以他的滑板鞋，这时候要用怎样的一个基调呢？ 那我来找一下 另外一个滑板鞋是一种时尚的感觉，但是他也是求之不得，然后求了半天，最后终于得到了，于是呢，他就在摩擦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 这个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尝试一下吧。 好的， 这个深情版的滑板鞋。 哇哦！ 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过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最棒，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我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为它叫魅力之都。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了。当我正走着，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我找到了，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在月光下。 好啦， 哇，我好沉浸在这里面， 已经沉浸进去了，在想自己的滑板鞋， 已经从一个这个稍稍的那种谐星的歌曲变成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了。 是的啊，各位也跟我们一起屏住呼吸，感受完了之后啊，现在我们要换一下情绪了。 好好好好，我们继续把这个。 六六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有，其实我们以前在上台词课的时候，需要你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表达方式去给人家，给观众一种新的体验。 哦， 就是需要你这种情绪的转换，非常重要，在演员这个基本的一个技术和技巧中。 明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现场的气氛的这样的一个调控者的角色再给到你啊，用音乐的方式。这个不停的大脑要不停的切换角色，知道吗？ 我都想站起来唱。 哎，可以， 可以啊， 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 我可以调整一下， 对，调整一下我们的姿势啊，用最舒服的姿势来参与到我们下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中。今天六六真的也是精心的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下半场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更多他的表现的部分，我们一起来期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 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林俊杰，叫做《当你》。 哇哦， 一起来听吧。 哇哇哇哦！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 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却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会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啦啦啦 当然知道啦， 好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当你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上，各位朋友已经是陆陆续续进入到直播间了，在为六六点赞，加油！然后同时啊，对对对，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加油，好嗨呀， 好嗨哦！ 所以接下来要继续的加油，因为我们还有后面的后半时段，也就是最后的30分钟，同样会为各位带出很好听的歌曲。 哎，没错啊。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为各位带来满满的正能量。那你具体为什么要笑？这里面有梗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有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所以说获取我们的正能量吧。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 FM98.2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视频的方式。那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来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吧。 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我们的六六。 Hello， 欢迎。 Hello， 对，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Yeah，大家好， yeah. 我是袁子恒，叫我六六就行。 哎，没错，活力满满的一个大男孩啊，我们的袁子恒，欢迎。 对，可以说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嘉宾啊，就是演技在线，这个演唱在线，一会儿我们 颜值也在线， 颜值也在线啊，一会儿看看还有什么坑能不能给挖出来。 好，那接下来下半时段主题就这么定了。 好嘞， 挖坑环节， 挖坑看是不是在线啊？刚刚上半段呢给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这个当你，另外一首是我以为啊。 很好听，而且诠释得很好，完全听不出来这是跨界的演唱。 对，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六六，你觉得唱歌和演戏对于你来说更喜欢哪一个？或者说对先说喜欢吧。 其实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我进入这个行业吧，其实最早就是因为唱歌。 因为唱歌， 对，是有渊源的。 是在哪次？ 就是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超级女声的那个， 你等一下，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说200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超级女声， 你是认真的吗？ 吓死宝宝了！ 他就是我当时看见了嘛，我去看见，我说哎，我说哇，我说感觉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选秀，让一个素人到成为星光一，站在台上去传达、去表达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也想要站在台上那种感觉。我就稀里糊涂的，但是其实从小就种下一颗小种子，像我要展现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就是，然后就 上了去，长大之后就开始学了表演， 嗯， 然后但是我唱歌这是我永远不会丢的这一部分， 没错， 我觉得 算是个爱好。 对，他所有的这种艺术的方式，他最终他来源于归根结底为你的表达， 表达， 对，你唱歌也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你去演戏，你去塑造角色，你也是向观众表达一个人物， 哎啊， 所以他们其实中间是融会贯通的， 嗯，都是 有连接 的， 对，所以我两者我都要 都要，而且表现的都很好。 小孩子才会选择，成年人是都要的。 但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但是现在侧重点可能在于啊、我想要去走我现在最主要最专业的路线，去演绎好每个角色，对，然后唱歌的话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到，然后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无论是演戏啊还是唱歌、都是，毕竟现在还是太稚嫩，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学习和发展的空间。 哇，很谦虚的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啊，所以说呢，我相信未来不管是演戏啊自己比较擅长的，还是唱歌自己一直念念不忘并且一直在追寻的，一定都可以做得很好。 没错。 哇， 那我们继续啊，通过音乐的形式来了解我们的六六。在一首《当你过后》，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林宥嘉，叫做《思凡》。 哇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随时开始。思凡送给大家。 原来他们还不会控制情感。也还没破解如何死去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最佳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期待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走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我们早进化的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失去非常脆弱，却又比铜头铁臂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想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走开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我们早进化的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我想我慢慢的终于明白，这落后星球有多可爱，好像好像是队长勇敢的 不再离开、哎哎、我们越进化的完美状态越会更加迷恋平凡，那些不完美生命怎么会还看不开， 谢谢。这首歌曲来自于六六思凡、 哎、有没有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今天六六在现场的调动情绪的部分做得也很好哈，这个手势我再来演示一遍， 很投入啊、哎、 对，我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 好了好了，控制一下自己啊、 对，真的很好听，而且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也有留言说哇好投入，六六赞，然后还有说你的转音的部分，大家有 Q 到你的转音很好听、 哇其实、谢谢，还要更多的去学习， 对，之前就是我们聊聊音乐吧 好啊 在平时你刚刚讲了自己跟音乐的渊源、然后因为走入这个行业其实就跟那次比赛看到的那次比赛相关联啊、那后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通过怎样的方式去练习唱歌或者是怎样的方式去学习的，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艺术类的你无论说是声台形表，你作为一个演员学表演的一个人的话你都需要去接触，然后有一些声乐课啊这些练声的技巧啊，它其实有些时候学音乐的练声的技巧和我们演员 表演的时候的台词， 对，台词是也是很相通，它的那种技巧有的时候是相通的，然后我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和音乐老师的关系比较好、我就偷偷的就是跟着他屁股后面学会了一些就是哎我平时 相关的知识， 对 啊、跟大学我、为什么我记住的重点是跟大学的音乐 老师 的关系比较好我莫名的 Q 到了这样的一个点， 男老师女老师呀， 对，长得漂不漂亮呀 就是他给我起的名 儿啊，是吗？ 这个坑挖的太没水准了一下就让人听出来了，这不行了， 对对对，好，那我们换一个方向继续挖坑。 你觉得人家老师漂亮吗 漂亮 漂亮，好的， 不开玩笑了，不开玩笑了、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林俊杰。 林俊杰， 林俊杰， 为什么？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那一张学不会的那一张专辑，我觉得我的天哪，就是他的高音可以，他的转移、他的高音可以让我听着不那么刺耳，而且又特别有温度、 对， 就评价他的声音是说是被天使吻过的声音，就是我高音可以很宽，但我一点也不刺耳、而且为人很谦逊，一直在坚持做音乐。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网上看见说，像林俊杰这种不去，如果说不做音乐，回去就要继承家产了。 没办法，只能好好努力做音乐了。 对， 是的，但是刚刚 Q 到就是被天使吻过的声音，这个绝对是没有任何质疑的。 还有行走的 CD， 对，行走的 CD， 吃 CD 长大。 我们还哦，对，吃 CD 长大。 长大的。那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不是， 是六六长大的。 对。 其实刚刚为什么说我们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喜欢 JJ， 而且呢，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喜欢 JJ 的人都很会唱歌， 或者说都很会唱 JJ 的歌。这也算是一点。 对，所以你之前有没有刻意的去模仿过他？因为我听到你的很多转音啊、高音的部分，还是 会有相似的点。 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发声技巧是很科学，而且是非常的时髦，就是现在 时 对 时尚，时尚最时尚。 对，他的那个声音往后脑勺那个发，其实跟我们学表演台词，你想要把他声音打出去的那种理念是一样的。对，就是，但是还是觉得他的歌太好听了， 听不够了。 对，听不够，而且不断的在各种各样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不同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惊喜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次给六六 一个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机会和时间。 哇哦，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音乐的方式，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音乐的方式，先用音乐的方式。 这个大坑不断啊， 月流在里面就心跳加速， 瑟瑟发抖。 然而并不是，哎呀妈呀，心跳的感觉并不是这样，不是心动的感觉，是 心 跳的感觉， 心跳的感 觉。心跳的感觉。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 是哪一首呢？ 叫做《光年之外》。 哇哦，这首歌，这首歌我比较害怕。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没怎么唱过这首歌。 哇，那今天既然来到了挑战新歌声，我们就 也算是要挑战一下 了，对，勇敢的来挑战一下。 好， 好， 没事。如果有感觉有问题的地方呢，我们也不会叫停的。 对，我们节目一贯就是这样的风格。 可以给我的伴奏，我的耳机放大点声吗？ 好，没问题。 Okay, 好，把伴奏拉掉了啊。 好， 马上开始。 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六六的《光年之外》。 一起来听吧。 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相遇乱世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为真理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重要，我的大脑没有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一双围在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而冷漠，我们的微笑闪烁，颠簸却如此忘我。缘分让我们相遇光年之外，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为这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没有你已经不重要，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也许航道以外是醒不来的梦。哦，乱世以外是纯粹的相拥。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一直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生于外乱世外，冷眼中终相爱，生于外 我没想到第一次唱就这么好听。 哇，我这是第一次唱。 对，真的很好听。 真的是第一次唱吗？ 真的。 嗯，所以选择这首歌是因为喜欢。 对。 嗯。 就是觉得邓紫棋那个声音其实也是特别棒， 很有穿透力。 对，在她的发声就欧美的那种腔调特别。 特别喜欢，所以你日常喜欢的音乐风格是？ 其实怎么说呢，抒情 hip hop， 然后就是国外的一些我也会听一些， 嗯， 然后嗯，对，我比较偏向听抒情的歌比较多一点，但是快歌呢我也能嗨起来的那种。 对，哎，但我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始终状态都非常的嗨呀、啊 嗯、 所以那种感觉，我觉得假如啊各位脑海当中去想象一下他在唱苦情歌的时候 很投入啊， 也很投入啊，但你看传来了笑声，是不是？所以就有的时候觉得，哎，可能之后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唱一唱慢歌。 嗯， 对。好，既然我们的节奏已经欢快起来了，那我们继续欢快的节奏。 你要拉下去吗？ 其实六六，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要满满的正能量。毕竟明天就是周一了啊。那同时，今天六六其实在之前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他的爱好包括他的特长真的会很多，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嗯、 其中还有一个是他的，是有相声表演这样的，有没有想到？ 对，就是因为 相声，你是说的是单口相声还是对口相声？ 就是单口的一段词儿而已 啊、哦。定场诗来一段，我、哦、应该放到开头。 对，这应该放开头的。 所以今天要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展示？ 是《八扇屏》里面的小孩子 啊 啊、哦哦， 嗯， 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可以给大家娱乐一下，没有那么。特别好，特别专业。 我特别喜欢六六一点，就是他特别放松， 嗯， 整个状态特别松弛。 对 对， 来吧，准备好可以。你还需要什么背景音乐吗？ 我不需要背景 音乐。二泉映月之类的，了解一下。 二泉映月版的《八扇屏》来自于六六，来吧。 这个坑跳不过去了。来吧，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嗯，那我就坐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 好嘞， 哎、 嗯，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玩道游灌血浮球之志，司马温公道游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就懂让梨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有宰相之才。那吴州于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同带千军万马之长，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食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闻风丧胆，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吴州于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好，谢谢。 比不了，比不了， 比不了。 那咱们还是比下边这位吧。 好嘞，真的很棒啊！这个一开始是比较意外的这样的一个发现， 这真没想到。 对，突然发现真的哇，正经起来真的不得了啊！ 对，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八扇屏算是传统相声当中的一个小段，里边有好几大段的特别难的贯口组成。 对， 刚刚这算是一个 节选， 对，一段节选、 嗯， 然后之后还会有说这个张飞的呀， 对， 说这个周瑜的呀，都有。 三国里面的 人物，对，三国里边的人物 说个遍， 没错、啊， 很难的。 可惜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很短，否则的话，一个小时交给你啊， 变成说书了，是吗？ 好嘞。 好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啊、 嗯！ 今天呢，我们的六六给大家带来了四首歌曲，外加一小段传统相声。 嗯，很棒啊！那最后 都什么跟什么呀？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想要更多的去展现六六不同的方面嘛，所以你看我们的标题“棒棒棒”，就是一个一个爆炸开来的感觉。 嗯哼，那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接的一些新戏，或者说怎么样可以找到你？ 是的， 嗯。 找到我，其实很简单啊，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我就 要不要拿出你的收款二维码？ 大家 扫一 下， 扫一下，扫一下。 对，怎么样找到你？微博也可以的。 对，大家可以微博嘛。 好， 叫 忘记了是吗？ 忘却了。 我的微博很久没玩了。叫玛丽六。 玛丽六。 玛丽六。 嗯，哎。 大家可以去，大家去找到我的话，可以在里面搜玛丽六，里面有我的。 玛丽六啊，大家记住了。而且未来比如说在影视作品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计划？ 对，就是明年已经定下来了两部，一部是一部关于512大地震的一个电影，在里面会有一个角色，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展现。然后饰演的是一位老师。对，这是一个电影里面院线的一个电影，还有一部网剧，是4季的，在里面也是饰演了一名就是打击网络犯罪的一名警官。 哇哦，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象一下六六到时候穿上警服的样子，或者当老师啊走上这个讲台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六六在未来的这一年，在未来的很多年当中陆陆续续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你。 很期待。 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集镇区和中壮江湖这两部戏。 没错。 集镇区哦。 哦，是的。也要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六六，记住他，记住我们的玛丽六啊。 哇哇哇。 可以去微博搜索一下玛丽六。 没错。 好啦。 那同时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进行相约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 来我们的六六 ，Hello， 拜拜， 拜拜啦，咱们明儿见， 明天见了，拜拜。